收睇《狗狗当年奇闻》。 Happy Easter， 两位。 Happy Easter， 你唔讲我都冇留意到呢个节日添啊！嗰时讲真系 乜有乜有假期嘅咩？而家？ 而家係咪即係啲怨言咁啊？即係假期都要開工， 投訴啦已經 啊！我都唔想。喂，你入得呢行預咗啦係嘛？唔係諗住有假放啊？ 其實我入咗呢行咧都有廿幾年咧，都係未慣。 係啊， 都係慣啲放假日子咁樣啊。 係啊，我哋其實做呢行咧好憎假期。 啊，你就唔係我啊！唔好話我哋嚇，劃清少少界線。 尤其嗰啲長假咧，真係 我好中意假期， 睇住人哋一家大細啊，啊樂也融融咁樣，我哋就喺度咧孤軍作戰，真係不得了。 咁佢哋忙，我哋得閒又另外講法嘅啫。 我哋可以放閒日啦。 唔係啦，閒日佢哋翻緊工，我又喺度攤假。 我哋可以去行街啦，平時係咪？喂，講到行街呢樣嘢啦，全香港你知唔知有幾條街？ 哇！呢個 全香港 犀利啊！我啊攞曬資料啊！ 你唔係知係嘛？ 五千條啊！ 五千條啊！咁少啊？ 有五千條街以上。咁啊，包括埋啲我諗係你啊、行啊嗰啲啦。 哦，嗰啲都包埋。 我諗係啩。 嗰啲都包埋。 係啦，咁啊冇正式，真係去數過啦。咁啊，大致上有五千條街嘅。咁啊，但係原來咧，話説咧，而家我哋市面上所見到嘅街咧，其實即係喺幾廿年前咧，有一啲街其實存在啦，而家冇噶咯喎。 係。 而家消失咗。 消失咗，係。 咁啊，唔知道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會唔會而家有啲街咧都冇埋啦？ 咁一定啦。 一定，遲早嘅事啦。 啊，係。 遲早的事 啦，所以咧，我哋就趁住而家有機會啦，咁啊留低啲回憶俾大家先啦，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即係幾十年前咧，曾經有啲咩街道消失咗啦，咁即係大家回憶一番啦。其實有啲都係要睇翻資料先知，因為我哋實在年資唔係好夠。 年輕啊，仲係年輕啦，係啦。 係啦，咁其實咧，大家如果睇過我哋幾集之前咧，咪曾經講過一條裙帶路嘅。 阿裙帶路 係嘛？阿裙帶路嘅，咁咪 即係香港仔。 係啦，即係又話即係英國人初時嚟香港嘅時候， 上岸嗰時候， 上岸嘅時候，咁啊自己就有條路咁啊，佢哋行出嚟咁啊，又話即係好似係一條裙帶咁樣，好似喺個山腰嗰度咁樣嘅形態。 咁呢條消失咗啦喎！ 呢條路有啲人就其實就都唔係個個認同。 係咪一座山行一條路啫？ 其實唔係個個認同嗰個講法嘅，但係總之咧就。裙帶路唔係真係一條即係正式嘅 正式嘅街名， 香港 我懷疑可能好似人哋講嗰啲咩路係人行出嚟嘅，係咪咁樣樣咧？ 係咯，可能係咯。 但係原來真正咧開埠後咧，第一條路咧 係 就係呢一個咧荷里活道 嚇， 係啊， 竟然係 咁得意嘅， 係荷里活道。 係啦，咁啊考下兩位，究竟知唔知道點解荷里活道咧？ 我知，梗係同呢個美國有關啦，係咪？ 荷里活 road 點解會荷里活 road？ 即係同啲明星 有間 Planet Hollywood 咁啊，有咩咁啊？ 太膚淺啦，你哋 嚇！ 咁其實咧，呢個荷里活咧 係 如果用中文譯翻咧，係解冬青樹咁解啊。 冬青樹啊， 樹林係啦。咁嗰陣時咧，應該喺嗰度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樹。 哦，我仲以為用呢個荷里活呢個電影。 依家仲有冇嗰啲樹咧？ 我唔知啊。我真係唔識， 懷疑可能有少少 嘅樹木嘅 樹實有嘅，不過唔知係咪冬青樹。 係 呢個荷里活道咧，就叫 Hollywood Road 啦。咁啊，就香港咧第一條咧路嚟嘅，咁第一條正式命名。 香港第一條街，誒， 1844年咧就已經係有呢條路嘅存在㗎啦。咁樣， 哦， 係啦。咁其實咧之後咧，咁而家大家見到嘅街名啦，究竟係即係改呢啲名嘅時候有啲咩原則嘅咧？不如我哋講下，其實好似話説咧有幾個階段嘅， 係 啦。咁啊，第一個階段咧就喺呢個19世紀末嘅時候，咁啊點樣改名咧嗰時？ 係，因為嗰陣時咧就一個殖民地嘅時代，當然啲名咧一定係好殖民地化，就會係幾類嘅啫，就係人名，當然係一啲嘅皇室成員行先啦。港督啊， 好似嗰個 Putinja 街係咪？ 係啦 ，Putinja 其實佢本身個總督咧係叫做 Putinja， 係啦 ，Putinja 確定家 ，Putinja 係啦，有啲有一個 Putinja 係最正統啦，有啲樸頂茶啲我唔知咩嚟嘅，係嘛？ 我現金嚟啫，我諗都 係。係咪洞頂烏龍嚟㗎？ 其實咧，我成日覺得咧，譯呢啲字咧都好有技巧， 即係 如果你譯到音同意。都譯到咧就正啦，但 係 都唔係咁易啦。 有啲譯音譯到好烏龍嘅。 但係呢個布甸炸咧，我就諗起好似一個布甸咁咯，就諗起即係好似好味咁咯嚇。咁仲有呢個洛克道啦，洛克道啦。咁嗰時因為有個即係副政司啊， 副政司 叫 Lockhart Road， 即係佢叫 Lockhart。 所以咧，洛克，所以咧佢咧就叫洛克道嘅。 咁樣。 咁仲有伊利近街啦。 Elgin Street 啦， 即係而家好多地方，好多飲嘢地方嗰度。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佢其呢個人咧，其實佢咧就係 係咪係咪附近有醫院嘅咧？醫你好近噶嘛，醫你近噶嘛。 同呢個滿清政府咧簽呢個《天津條約》同埋《北京條約》嗰個人啊， 係 係啊，呢個白雀啊，白雀嚟嘅， 係 咁啊，所以咧就為咗紀念佢咧，咁啊 鬼嚟噶嘛， 又整條街俾佢 ，OK， 真係正嘅，就係咁依嚟簽下約啫，咁又整條街俾佢， 肯定 係 㗎啦，英國人啊嘛，嗰時候 即係突出佢嘅重要性同埋呢件事嘅重要性係咪咁啊？ 真係係一個。跟我們有關的紀念的儀式應該會是 喂還話說呢有些是一些英國那些有錢人來的 是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是一些權貴啊是 有官銜那些嘛但是另一堆呢就是有錢的純粹就是因為有錢而已 OK 是就例如這個呢怡和街啦，怡和街就因為那時有這個一定 是渣甸渣甸啦 怡和洋行 一定 是啦是不是 這個我認識東印度公司前身是專賣什麼以前鴉片， 鴉片啊！ 啊，啱啱想講出嚟啦，已經。 哦，唔係，我知 攞正牌嘅係嘛？ 係啦，咁其實咧呢、這個時候咧，都即係主要嚟講咧，都係用即係嗰啲頭先講嗰啲啦，嗰啲嘅總督啊、有錢佬啊嘅名咧嚟到命名啦。咁亦都嗱，佢又講到咧，其實跟住咧去到1900年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有啲咧華人啊，即係啲華人咧開始又有開始又有。加入啲管理層啦， 啲華人開始即係發跡啦， 開始勁啦，咁樣就唔係全部係英國人去霸曬個地盤啦。咁於是乎咧，開始咧就有啲路咧就係用呢個華人去命名嘅喎。 我知，我估得一個， 邊個啊？ 我諗最少有一個啦。 邊個？ 河東啊， 河東九龍頭， 九龍頭 最出名係佢啦。 河東道。哦。咁另外咧有李星街啦， 西營盤。李星係咩嚟嘅？ 李星係賣鞋嘅。 暴星啫嗰個， 哎呀，係我搞錯。 咁咧就開始有呢個華人。喂，但係最精彩咧就到戰後。 戰後 咧，而家大家見到好多好精彩嘅名咧，就喺戰後嘅時候咧 <Okay. S 2> 開始有嘅。咁啊，因為要 戰後先有喺街度。 其實好似話嗰時開始係咪唔再？ 因為多元化啦，你唔可以咁單調啦嘛，係咪？全部用人名咁老土嘅咩？梗係唔係噶啦嘛。 其實你哋中唔中意嗰啲有人名嗰啲街名？ 如果話咧有一個嘅紀念價值嘅，或者有一個代表性嘅，我唔介意。好似話以前殖民地。皇后大道呢啲係啊，即係雖然個名係翻嚟，依家諗翻係搞笑嘅，因為以前唔係英女王係女王大道，唔係皇后大道，英文係，但係佢條嗰條嗰個英文係 Queen， 咁啊佢譯咗做女王，因為以前嘅翻譯咧係咪係咁意啊？定英文水平啊？ 可能係啦，可能水平比較冇咁好啦。 定係打下本字典咁啊？係咁啊，算數咧。 咁佢諗住King又皇帝，Queen仲唔係女王？哎呀，點知就錯。 皇后啊，Queen 嚟 嘅。係皇后。 讀書皇后啊，即係女王大道中先啱嘅。 同埋佢呢啲路咧，都唔係話因為嗰個人啊特別有咩，即係政績好彪炳啊，或者佢好受歡迎啊，好受呢個民眾歡迎啊，而去設立嘅喎。 嗯。 係咪咧？定立。 都唔係㗎，係嘛？你嗰啲皇后啊、王啊、女王咁都好受歡迎啦，萬民愛戴。 即係講其他， 你話整啲無啦更嗰啲咧，我覺得冇意思就無謂啦。 咁會唔會遲啲有振興街咧？ 嚇！ 振興街應該唔會啦。 振興街有嘅， 振興街就應該會。 振興街，我真係唔知點算啦，會唔會？ 因為起碼我冇聽過有建華街啊。 建華 街冇錯，即係未有啦，即係唔會有啦。 遲啲有月娥街啊！好啦，我哋講翻咧戰後咧嗰堆啦。嗱，我哋今日的確係講呢個消失嘅街道，不過我哋先咧鋪排一下先，即係講下俾大家聽佢嗰啲街道點樣，點解會改啲咁嘅名嘅，有啲咩準則嘅，係啦。咁戰後其實點樣多元化法咧？ 哇，犀利！咁啊，唔使用人名咁單調，用好多。譬如話啊，有啲用植物啦，植物名。 係，植物好多。 係大角咀最多係咪？ 係啦，咩咧？講考你。 咩什麼楓樹街、杉樹街 ？Benny 真係犀利啊！其實嗰度有一條街又係嘅，本來以植物命名嘅，好好聽嘅無花果街。 係 咁啊 ，Sycamore Street 即係小弟以前喺嗰度讀書 嘅。小弟唔係小妹，以前喺嗰度住嘅。 哇，係乜咁啱？ 咁有緣 啊！你早過我啦，應該你住嗰時候。 係 係啊，窮人名校啊， 花園啊嘛， 名校名校。 係，所以好熟嗰條街。 咁嗰條街原本就係叫做人哋叫做 Sycamore， 即係無花果啦。咁但係。佢譯得幾好嘅，叫詩歌舞。 我中意喎，中意喎，我中意喎。 可能佢特登，呢個唔係唔識，可能佢特登嘅，可能。 有啲名中文譯翻過嚟咧，可能我懷疑有啲係抄字典，有啲咧好似我哋咁巴士 bus 咁樣譯翻過嚟，即係好似讀個英文字，俾個中文名佢咁樣拼音，俾中文名佢。 嗯，所以如果即係你唔係好難嘅，你如果又譯到個音，譯到個意咧，係最高難的。 係咪難啲？ 即係同埋有少少巧合啦，你唔係即係唔係個個可以咁樣俾你。 咁啊，係要譯到咁靚咁啊。另外，除了植物啊，仲有 植物好多名㗎，係 咩 咧？玉蘭啊、石竹啊、牡丹啊、玫瑰街啊、牡丹路、海棠路、 玫瑰街咩？ 會有 誒 牡丹路會唔會喺遊一村？ 好似係啦， 玫瑰街邊啊？ 玫瑰街都好似喺遊一村嘅，係 咩？ 嗰帶嚟嘅。 點解嗰度全部啲名咁靚啊？ 係咯，咩壽菊路啊、紫藤路啊、高葵路啊。全部都是喎， 即係平民區嗰啲就安物啊、安定啊、繁榮啊咁啊， 好得意喎！嗱，我冇估錯啊，有一村嗰帶咧用花嚟做名，但係大角咀嗰帶咧 用樹木， 係啦，什麼咩白楊路、合桃街啦、杉樹、松樹、柏樹、柳樹加洋松嚇， 棕 樹、菩提、楓樹， 得啦，想數幾時啊？ 係多幾條得噶啦。咁多嘅， 揾你去改名好啦。咁啊，另外一種咧就 我改翻名好靚， 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 定名， 譬如咧銀幕街啦， 銀幕街， 北角銀幕街，原來嗰度間戲院有個電影廠，唔係戲院，有個電影廠， 民生電影廠，你未出世啊？1923年， 民生電影廠。另外有條叫東苑道，東苑道喺東華 東苑， 東苑嗰邊即係銅鑼灣入少少嗰度 咧。哦，我知。 用呢啲咁嘅建築物啦，另外有啲啊舊村落，咁啊，譬如話福老村道 啦，係 福老村道，因為嗰度好多學老住，所以叫福老村道。 哦， 學 老住。 咁啊，呢啲仲有啊，另外啲仲又比較多啲嘅，用中國嘅啊省份或者 好多 地方命名， 好多添啊。 中國內地譬如上海啦， 上海街、 南京、寧波、甘肅。 深圳街都有條啦， 係咯，呢啲都喺啊， 即係一樣嘅深圳。 我去到上海咧，見到其實好大部分好多街名咧，都係嗰啲地方嚟。 上海？ 上海係啊，好多都係南京道啊，廣東道唔知有冇啦。 不過深圳調翻轉嚟，深圳咧，即係中國大陸深圳咧，有好多地方咧都會香港名化喎。 嗯，係啊。 時代廣場都有。 時代廣場都有。 啊，呢個龍崗嗰邊遠少少叫做葵涌添啊，區要 喺個葵涌啊， 係啊， 抄我哋， 即係好香，可以咁講嘅， 都正常嘅，本身就好中意抄嘢， 喺香港啊， 唔抄先驚。咁啊，另外原來咧，喂，百德新街咧，我真係唔知喎，原來係即係美國嘅地名嚟喎 ，Patterson 啊， 點解會同美國有拉更咁？ 我真係唔知道， 點解無端端講個美國地名就好奇怪喎？ 哇，真係喎，呢啲但係又冇乜即係起源喎。 但係嗰度咧，以前有附近條街咧，食街。 食街名即係名店街啦，係嘛？ 係啦，食街啊！ 個名叫食街咩？ 一條街叫食街。想當年啊，70年代去咧，甚至乎80年代中咧，真係成條街係食㗎。 唔係佢係咪真係寫住食街先？ 食街 定係佢個 有條街叫食街， 直頭有個路牌寫住食街。 係啦 ，sure 係啦，即係阿廣所講嘅名店街，依家就 名店街開 曬嗰度咯，咪即係 開曬咪名牌條街名叫食街。咁啊，以前咧70年代。成條街都是食肆嚟噶，酒樓、餐廳。 咁多有冇啲街邊嘢食啊？ 冇，鋪頭嚟嘅。但係唔知點解時代嗰啲變遷就全部都 而家叫名店街， 賣名牌、賣嘢、賣衫、賣。 哇！我覺得勁冇 feel 咯，我都試過行過去咧，又係呢啲啊，又 Chanel 啊，哇！又咩又飛得雞毛。 以前食街真係成條街食㗎。 又係買唔起啊，咁樣好冇癮啊，真係。所以我不喜歡名店街，勁不喜歡。 買不起就不喜歡了。 買不起就不喜歡了，整些可不可以平民化一些。 又有數字組合的街。什 麼？ 我以前住新蒲崗。 哦，數字組合。 新蒲崗是一至八都有。第一條街最大的一條，大有街。 大有街，是啊。第二。很喜歡那裡 的。第二呢？ 雙喜街。 是啦，三呢？ 三是死了，唔記得咗。 方家姐好熟嘅噃，嗰頭嗰邊。 三竹街啊。 三竹街冇錯。 四係咩啊？ 四美街。 係五。 五福。 五方。 五方街啊。 係 六合街。 七咧？ 七 寶。 啊，係好勁。 七寶街。 係，仲有八嘅。 我咪住八咯。 你住八咩？ 我住八嘅，八咩？但我而家唔記得咗。 你唔係住四美嘅？ 我住八。 八嗰度係工廠區嚟噶嘛？ 即係大有街隔離啊嘛。 八達街。 八達街啊！ 佢係啊，佢以前住工廠噶嘛。 自己住嗰個唔記得。 哦。 我簡直係完全。 我又住新蒲崗嘅喎，街坊嚟㗎。 喂，嗨，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Nice to meet you。 我工廠就喺八達街。 我咪喺八達街住咯。 係咩？ 可能你就租咗啊，俾你個單位住啊。 係咪我住劏房？我開劏房。 我係八達街三號喎，你係咪啊？ 幾多唔一？嗰個大咗振發工業大廈。 哦，好似唔係，不過嗰度好短啫。 以前樓下嗰間士多鋪拉老虎機。 哇、哦！ 依家冇冇咯， 真係 跌真錢。依家冇咯。 百達街頭好似有冇狗啊？好似冇啊！ 冇啊，九龍咯，九龍城咯，隔離。 今日咁，我哋一間咧都會講誒依啲咁嘅街名咧，即係一二三四五嗰啲咧，原來喺沙田有噶，我哋一 沙田有啊， 即係消失咗，不過好可惜。 我以為喺高街嗰邊，原來唔係沙田都有。 喂，講翻先，仲有一隻咧係誒街名咧係用誒吉祥嘅。 哦，即係好即係中國人好中意嘅吉祥寓意嗰啲名，譬如話我哋而家呢度嘅紅桃道啦， 九龍都算嘅，九條龍啊，九龍城。 係啊。 鳳儀街啊，鷹揚街啊，咁啊，好好 有啲福氣嘅名啦， 吉祥如意咁樣啦， 呢啲 情長道、 情長道、龍長 龍長道， 嗯，好啊，咁啊嗱，講咗香港嘅街名咧，究竟係點樣改嘅啦，或者係背後有啲咩意義咧？當然就講唔曬啦，太多啦， 係啊，好多。 但係我哋今日主要咧，其實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有啲咩街道咧，係而家咧係 唔見咗， 即係呢幾十年嚟啦，應該。或者好似個頭先你講五十嗰個嗰個食街係幾時啊？ 食街係七十年代仲係 七十年代都仲有 成條街食嘅，八十年代初都係， 係 唔知咪九十年代開始沒落定點樣變咗成條賣名牌。 嗱，我哋講少少先，究竟有啲咩街係即係以前有而家係冇嘅咧？咁樣邊個講先啊？不如。 梗唔係我啦，我都 你先啦，你個沙田先啦。 講沙田先，竟然 頭先你講有，我哋講少少先啦。 哦好啊，沙田我又比較熟，因為啊細細個搬入去住。 地膽啊嘛你。 係啊，嗰時候咧仲係冇新城市廣場嘅，一片爛地。咁啊嗰時候仲係有個叫做沙田墟啦，應該。 係，你消咗姓未咧？ 沙田墟你應該嗰時讀緊書咯。 你啊？ 唔係。好耐㗎佢，咁佢好耐之前有㗎啦，嗰時未出世。 係，好似講緊五十年代嘅事係嘛？ 啊，五十年代嗰時未出世。係。 咁 嗰時有個沙田墟嘅。 係。 咁啊，即係等於 沙田區啊！我最早認識。 沙田 墟啊。冇啊！我最早我大埔我熟少少沙田，我第一次入去沙田係咩時候咧？就啱啱有呢個嘅沙田第一城嘅時候。 哦，即係同最佳拍檔年代八幾年八十年代初期。 係啦，跟住開始嗰陣時有先至興起大圍踩單車啊，食雞粥啊嗰陣時咁樣。 哦， 咁沙田墟其實就係類似大埔墟嘅， 咪同埋再早期啲咪龍華酒店咯。 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我對我嚟講就好遙遠嘅啦， 好遙遠啊， 因為我柴灣人嚟嘅。 咁啊，其實講翻沙田墟喺邊度啦？其實而家你大家去沙田嘅位置，大概喺啊，應該冇記錯冇認錯就應該係沙田廣場啊，沙田街市啊，去到瀝源村嗰一帶就係沙田墟，就有火車經過，即係嗰時係柴油火車經過嘅地方嚟，係啦。 即係已經有九廣鐵路， 有 沙田 鐵路站嘅年代，綠色嗰只， 係啦，好耐㗎啦，好耐。 話説嗰度曾經咧有幾條街咧，而家冇咗啦。咁係咩街名？ 竟然咧就係叫做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 即係沙田第一街， 幾好聽喎！真係。 竟然係喎。 第三街同第四街。 不過講翻以前嘅街道名咧。好似譬如有人彌敦道咁啊，依家彌敦道 Nathan Road 彌敦道咁樣先彌敦道，但係嗰陣時咧，彌舊嘅街牌咧，彌敦道係彌敦道， 右至左， 右至左嘅。 中國人寫法， 你間唔中喺街見到啲路牌咧，寫嘅中文個街道名咧係右至左咧，嗰啲舊牌嚟。 舊牌，咁啊，而家可能少啲啦， 古董嚟㗎啦。 我哋又講翻去沙田啦， 拆開咗啦。 我哋講翻沙田，其實嗰 sorry 啊，係太 呢個你特 太多回憶啊，太多回憶 特色啊， 因為佢太多嘢喺腦裏邊啊， 係啦， 忽然間就會諗起一啲嘢。 對我哋嗰個大挑戰嚟，我哋要諗翻頭先講到邊。 沙田一二三四街 咩？佢仲有條正街㗎？ 唔係正街，而家都有啊，正街冇消失，正街而家有。嗱嗰時候咧，其實有五條街嘅，佢話就正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係 咁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冇曬㗎啦。正街喺邊咧？正街就係而家咧喺九龍獅隧入嚟，去到大概紅十字會嗰條路，嗰條路就係經過希爾頓中心、愛華中心，再沙田廣場嗰條叫沙田正街。 哦，真係仲喺度， 仲喺度， 仲喺度嘅，係啊。 都未被打殘 嘅。啊冇，咁嗰只佢變曬啫，周圍環境。 咁點解呢個一二三四五街？會冇咗咧， 咁變曬私人樓咯，冇辦法，冇咗街啦，變咗。 唔係喎，個故事喎，我一諗住一句咁 樣講 佢喎，你真係啊，你唔好咁偷懶喎，誒，俾你唞下先啦，翻嚟再講啦，誒。是我與你家鄉中相見，天未亮，你與我永遠心念也一樣。 嗨，你好，我係Mia。 我的童年回忆呢，就在我中学的时候呢，做暑期工，在这个新蒲岗启明街那里呢，每一次呢我放工之后呢，我就去扫街，咁呢就见到有一档呢，就是卖嗰啲韭菜、猪红、猪肠。佢好特别嘅，因为呢佢用一个呢梯嗰啲面盘呢爱嚟装住，咁我喺下低咁滚下滚下嚟食。但係嗰种味道呢，即係而家已经食唔返啦，因为就算呢喺铺头呢，有啲入咗铺呢食返嗰阵味呢，即已经系唔同晒啦，已经真系好好味，即系而家谂翻起都好好味。 好啦。時間夠了，你要發表你的偉論。究竟這個沙田墟， 不講下歷史啫。其實沙田墟咧， 是什麼來的呢？ 又是一個商人叫劉希成咧，嗰時候在沙田正街附近又買一大片農地。咁啊幾時係咧？呢個時候就係1920年，哇，好耐之前。 1920年， 跟住買咗嗰度，不過嗰時好荒蕪啦，沙田咯，冇平嘅啫。 喂，劉希成好似據聞係即係嗰啲回流嗰啲華僑，即係佢本身就喺外地啦，即係喺外國啦，即係。賺大錢嗰啲啦，咁跟住翻嚟香港諗住 就買塊 買塊地玩下咁樣，係啦。 咁啊買咗，係啊，佢真係買塊地玩下，因為買完之後佢冇理過佢，由佢丟空咗成30年都冇理過佢。係 咯，啊，丟空咗成20幾年啦，佢 到時個地價係唔知幾多倍計啊，因為多幾多個零喺後邊都唔知。 佢又想點樣啦？佢問。 我諗佢話咁有錢就使下買下咁樣咯，冇所謂啦， 冇位買你啦。 咁啊嗰時沙田好荒蕪嘅，講真，咁又冇乜發展嘅咩空間。 即係佢諗住買住先，睇下有冇發展嘅機會。 咁收尾去到佢嘅仔1950年代翻到嚟香港，就發覺咦，嗰度好似都可以拎嚟起下樓喎，即係咁近火車站咁。 唔係話説嗰時係咪好多人湧，好多內地人湧嚟香港？ 啊，佢咁係喺嗰個商機， 係啦， 因為解放之後嚇人口激增啦嚇，咁啊見到咦有住屋需要喎，即係土地供應問題又係而家嘅，咁啊佢又睇到呢個商機可能咁啊。在那裡附近就是在回去搭地起東西，其實就 是即是申請起樓，其實有個這樣的兒子挺好的，起碼怎麼說，就是他會想到不要浪費了父親的，就是他不會只是在享受他父親，我覺得他應該是想有一些作為， 我想作為富二代都起碼有想有些作為的， 是的，如果不是那塊地可能就這樣丟在那 裡， 賣都值錢， 是的，那我今天被他發展了，真的， 但是那時候因為他說那個地方其實是低洼來的， 沙田係嘅，都係 咁，所以佢就其實申請咗呢個填海嘅，即係要將嗰個地方 填高嘅， 填高啲先嘅，咁啊先起到嘅。 係啊，咁啊填高咗，咁啊諗住一路永日啦，安枕無憂啦。點知1962年咧，大家記得應該就係有個颱風好勁嘅， 係温小姐， 温小姐， 温小姐， 阿温代，咁啊搞到香港好多問題， 係好多災難啦。 沙田係零舍重災區， 係 咁啊。搞到沙田嗰啲墟啲樓啊，即係差唔多冧曬咁滯，咁啊好多嘅艇啊、艇户啊都俾人捲走咗咁。 好誇張！我話城門河嗰啲即係咪魚啊定咩嗰啲，全部咧捲曬上岸。 咁犀利？ 係啊，因為其實咧喺沙田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其實佢係會有啲海水咧會有時會湧翻入嚟城門河啊，入翻嚟大沙田瀝源啊，沙田中心嗰邊，而家都係嘅。而家咧一到大潮咧，初15咧，好多時候咧，特別係秋天咧，啲海水會倒灌咧入翻嚟咧，其實佢直情會浸過埋條行人路嘅。 係啊， 嚇， 而家都會嘅， 而家都會有。 咁你話沙田好住嘅？ 係好住啊！我有時發生啫嘛， 即係跑步嗰條徑咯。 係跑步嗰條徑。 我成日同佢咧喺度拗，佢成日話沙田好住，成日都話沙田好方便喎。唔係喎，好唔方便喎。 唔係啊，咪後邊都你咬頸幾好睇啊！ 嗱，有人認同啊，有人認同啊，鏡頭外啊，嗱，話咧真係好唔方便啊！由一個 A 點去一個 B 點啊，喺個沙田都要起碼半個鐘。 識路嗰啲人係咁講。 不過交通係下一節路嘅。 我哋講翻你個温代。 啲沙田友真係麻煩，成日喺度 沙田友啊， 吹捧沙田。 我哋講翻温代少少好唔好？ 好。 點咧當年？ 咁啊，搞到好多 財物損失啊，人命有傷亡咁咯。 佢已經起高咗啦嘛，填咗啊嘛。但係話説都好大鑊喎，咁啊有張相大家望下，其實咧你見到咧滿目瘡痍，嗰啲屋咧，因為嗰啲平房咧，其實佢係咧起咗係125間屋，咁咧。地方咧就係有十幾萬尺，咁但係唔係隻屋噶嘛，有啲商店啊嗰啲啦，佢差唔多咧係摧毀曬，即係已經係爛曬住唔到。 夷為平地啊？ 又未至於平地，即係摧到爛曬。 爛曬咁咯。 滿目瘡痍。 同埋嗰時嗰個年代，你嗰啲建築材料唔係真係咁 堅固啊嘛， 一吹就冧啊嘛，即係泥玩泥沙。 咁啊係，佢唔會打地基噶嘛。 咪就係咯，所以咧其實嗰陣時咧就好大件事啊，即係一個颱風已經搞掂你。但係其實即係佢哋。建築嗰陣時有冇諗過你即係可能就算諗到點啫，都做唔到啲咩防禦措施。 建築嘅技術問題啊， 即係諗唔到個災難可以咁。 佢冇諗到咁犀利，應該係。 係啊，咪諗到咁犀利又點啫？你可以做啲乜咧？ 再起高啲個地基。 但你可能要很多錢啊，或者你真的要 而家留生嗰時個技術，留生學好多錢。 我唔知啊，我唔識啊。咁但係其實呢個樓税咧，即係嗰個呢個頭先你講嗰個大嘅投資者啦，其實佢嗰間屋咧都喺呢個墟嗰度嘅，即係佢就臨近海邊。咁啊話説咧，望住成個咧沙田海，咁咧就風景啊非常優美。咁同埋咧喺個墟裏面嘅小朋友咧。就成日咧就跑去呢個樓宅嗰度咧，同佢樓宅嘅小朋友喺度玩喎，即係打成一片咁喎。即係諗翻起個氣氛，其實都幾開心啊！即係窮嘅同人好有錢嘅，大家又可以嚇、好似好相安無事啊咁樣啊。 嗰時個社會就比較簡單啲嘅，OK 冇咁仇富嘅嗰時 OK 嘅。係 咪啊？ 不過我想講啊，劉生，如果佢向住海咧，個方向其實向北咧，好大風嗰度應該。 其實當時究竟嗰個風對佢影響有幾大咧？呢個冇講到，淨係知道佢就將成個墟市啊，差唔多咧。即係捲走咁滯，係啦，摧毀曬咁滯，所以嗰陣時嗰個影響都好大啊， 好大， 係啦。咁啊，其實呢個墟市咧，你知唔知嗰陣時咧就話咧，一間屋係幾多錢咧？我俾你估下，750尺嘅村屋，一間係賣幾多錢咧？ 兩千蚊。 A 2000 ，B 4000 ，C 7000。 未出世唔識。 大約 七百幾尺， 你頭先錯咗啊！2000太平啦， 太平啊， 係啊， 七百幾尺， 俾你揀埋啊，都 B 同 C 啫嘛，揀唔耐咩？7000蚊啊！ 7000蚊啊，咁貴啊！ 7000蚊一間屋，咁但係咧，如果你係租嘅話咧，就250蚊。 250蚊一個月。 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聽我哋前日東頭咧。咁我哋講嗰單案咧，1956年啦，就喺呢一個咧中環嗰個咧，搬行道 聖石粉里 嗰度啦。嗰個女人佢租嗰間屋，咪又係200幾蚊咯，記唔記得？即係嗰你諗下嗰度係半山嚟喎。但係而家講緊呢個沙田墟喎， 200幾蚊抵喎。 個租金係一樣喎。 咪但係成棟樓啊嘛， 即係邊度啊？ 係咪沙田嗰度？ 沙田嗰個係咪一間屋咯？ 一間屋咋？ 係啊。 咁我以 為你成棟樓啫，佢一全部村屋嚟。 沙田係貴㗎啦， 因為唔係三層佢租曬啊嘛。 咁我又唔知喎，佢又話佢有250，我唔知佢一間都有。 我諗冇可能嘅，你中區又咁貴，沙田又 7000蚊係貴㗎啦，因為以前沙田嚟講咧，哇好隔攝㗎啦。係 咯，好隔攝㗎。 咁我唔知佢幾多層啦，總之 兩個價錢， 淨係得個大報道。 咁可能真係三層咯。 係咯。 咁啊，同埋即係係咯，所以原來咧都幾貴嘅。咁啊，250蚊就租一間屋嘅嗰陣時，咁原來咧就有兩成嘅人係租嘅，八成嘅咧買屋嘅嗰陣時。但係你諗下買咗點啊？摧毀曬，又冇保險喎嗰時。 嚇！嗰陣時又未有咁多發展到有保險，乜都未有。 即係如果你係租，咪好好多咯，起碼。 好難講嘅，真係。 本無歸啊嘛！咁嗰時其實咧入邊咧有好多嘅商鋪啦，形形色色都有啦。咁啊有咩咧？理髮室啦，藥房啦，賣布噶啦，賣生果噶啦。 算係咁喎。 賣菜噶啦，五金啦，紙扎鋪都有。 紙扎鋪必。必備嘅，以前每一區都有嘅嚇。你話嗰啲藥房啊，啲咩咧，已設備齊全㗎啦。嗰陣時嚟咁遠地區， 唔單止喎，仲有咧，原來嗰時咧，入戲院都有 戲院， 係啊，佢入邊有戲院㗎。係 咪 U 威龍？ 咁得意， 仲有呢個郵局啦。即係其實你諗下呢個墟根本就成個城市咁啦，已經嚇學校啦、公廁啦、銀行啦。應有盡有。 其實佢嗰時即係等於咩啫嘛？ 市區規劃， 沙田中心嚟嘅啫嘛，沙田嘅住嘅中心嚟。 但其實幾好喎！如果你50、60年代已經話好，依一個地方 已經 根本上你唔使出去其他地方嘅，已經喺度。 唔係嗰時唔出嘅，好遠嘅，因為你搭巴士咧，真係搭到頭暈暈，未出到去。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咧，當時嗰個温帶咧，對呢個墟嗰個震撼性幾大？你 破壞性好大喎！ 破壞性真係好大啊！你咁多屋喎，係咪先？ 咁多物業喎，全部係冇曬。 所以嗰陣時冧咗會變咗一個重傷，一段時間都冇時間，冇人會再去嗰度再見家園喺嗰度。 但係嗰時咧摧毀咗之後咧，咁佢哋都好氣，即係好積極咁去起翻噶嘛。係 啊 係 啊。 但係最終點解都係冇咗沙田區咧？又真係。 咁其實真係呢個城市嘅發展啦，因為嗰時香港你聽過記唔記得啊？衛星城市啊。 係衛星城市係。 咁沙田係其中一個啦嚇，咁同埋有一個特別嘅佢規劃得幾好嘅就係、是、住宅區基本上。咁啊。隨住發展咁要起翻啲新型商場啊，起翻啲私人樓咁啊，唯有就係將嗰啲舊區嗰啲就啊請走啦，咁我就要起嘢啦，就起咩咧？就而家嘅新城市廣場啦，喺嗰度係咯， 完全 而且一係沙田新界區一大突破嚟嘅新城市中心嗰度， 即係完全原來以前有段咁嘅 往事啊。其實我講翻少少。我記得我初中年代新城市廣場嗰時一撇爛地嚟嘅，咁啊一個地盤。咁啊，我哋成日去嗰度咧踩單車啊，喺嗰度捉耳印啊，好奇怪，唔知有捉耳印喺度玩嘅。 係，細路仔乜都玩嘅。係 啊，即係嗰時仲係一個地盤咁樣嘅啫。係，即係滄海桑田啊咁啊。滄 海桑田啊，你都攞咗幾十年啦。 感慨完啦，好啦。 好感慨啦。 亦都加配合埋當時配合係咩咧？九廣鐵路電氣化啊嘛。以前哇，嗰啲咁嘅綠色嗰啲係咪燒煤啊？ 柴油火車。 柴油火車，你慢慢漸漸降嗰陣時，沙田就冇人要噶啦。 咁而家係咪好似有啲巴士係咪嗰啲站啊？就寫住係咪寫住沙田區啊？ 哦，冇啦，沙田區就冇啦， 冇寫噶啦， 冇寫啦，沙田區嚇。如果寫住沙田區咧，我諗冇人敢上車，篤出嚟邊？篤出嚟邊？沙田區喺邊？ 電位啊，要 我話車係指扎嘅， 指扎車係啦。咁啊，其實除咗沙田區啦，滄海桑田啦，咁啊，另外仲有個地方嘅 元朗啊， 元朗 即係我呢個元朗人啊，即係住咗成十幾日，但係細路仔。又經常去元朗，跟爸爸買老婆餅，睇住以前 跟爸爸買老婆， 買老婆餅，係唔買都唔喺度講嘅， 係啊，呢啲暗碼底嘅， 都唔知道有兩條咁嘅街，都唔知道有一個叫做元朗麗苑嘅地方， 所以大家又要聽我 真係要聽啊！真係我睇住以前諗住我啊睇住元朗變遷㗎啦，以前啊， 以為自己地膽㗎啦， 係啦，去咗南地一帶兩道周圍望都係田嚟嘅，點知？原來仲有精彩嘢，我都唔知道。係啊，有兩條街名就叫振興，哇！呢個 睇先， 振興街、廣敬華街，同阿廣唔知有冇關係啊？ 振興街就真係好似上海嗰啲咧，佢真係好鬼死多啲類似啲 振興啊！ 即 係振興係咩咯？振興係 Panasonic 嚟 噶，咩啊？順興啊 ，Panasonic。 順興係嘛？未改名啊？咁啊，廣敬華街四個字嘅呢個， 講翻呢條街本身喺邊先？ 因為喺元朗，嗱依家位置喺邊度咧？就叫元朗賽馬會廣場，即係咧叫右新街嗰度附近。因為我唔敢同你講話，依家位置喺 B 仔涼粉，唔講得點解咧？因為有兩間。咁啊 ，B 仔涼粉咧邊間啊？以前我人哋問我路咧 ，B 仔涼粉我都唔敢講 B 仔涼粉，因為隔離有賽馬會，唔係隔離有投注站。兩間 B 仔涼粉隔離一 頭先，啲人都會話新嗰間定舊嗰間嘅。 新嗰間係由新街嗰間咯。 我其實真係唔記得。 應該係新嗰間，由新街嗰間。咁啊，喺新嗰間嗰度附近啦。咁啊，嗰度咧。 即係其實榮華餅家後面嗰度咯。 點樣講咧？ 榮華餅家後面。 係。大約啦。都一段距離啦，一段距離啦。咁嗰度咧就係源自呢兩條街名咧，係源自咧有兩間公司嘅。 係。 係啦，咁呢兩間公司咧。就喺呢個叫廣敬華公司，五一年咧就創辦一個元朗嘅娛樂場，就喺呢個位置啦。呢兩條街喺依家嗰個叫咩？即係話嗰個叫 右新街。 右新街嗰帶附近，右 新街浮財街啦，有條 嚇。係再遠少少，係啦。咁嗰度有個咁嘅遊樂場、娛樂場，咁啊比美佢話叫元朗麗苑喎。即係比美麗苑，即係話有啲機動遊戲啊咩，當然就唔係話海盜船啦，即係嗰啲氹氹轉啊、騎木馬仔啊啲咁樣嘅嘢啦。 簡單啲嗰啲啦。 即係話掟香口膠啊呢啲有嘅。 即係其實麗苑抄佢嗰啲，佢抄麗苑。 咁出奇。 麗苑幾年？ 麗苑啊，我唔記得咗。 五應該五，好似五十年代。 check 下先。 應該九七年。 我交俾我哋嘅資料搜集咗。 咁咧就又有溜冰場，有咩？滾軸溜冰場， 荔園好像有兩個場都有。 那個地方夠大嘛， 是 搞多。好像不止啊，這些只不過是假日的時候有的活動，例如有魔術表演那些。 說時說話，真的跟荔園沒什麼分別。有什麼呢？有唱歌的地方，唱粵劇的地方，粵劇場。荔園有什麼分別呢？這樣真的。 但他平時呢，其實他基本上又是商店林立啦。 是。 好像說你一年呢，眼科的，即是做你的眼有事呢，都有地方給你去去看眼， 這麼厲害。 即是那裡其實是很繁榮的，那裡去搞到，即是這個廣敬華公司，是吧？ 是啊，是啊， 是。但是話說好像做了一年之後不太行，就是，撿了。 始終不成氣候，交通問題。 是。 以前呢， 就在這個， 沒有記錯呢，就在這個有叫太遠漁村，阿廣應該知道。 太遠。 是不是找到了？荔園 了。暫亂歌名少少，荔園找到了。 是。 1949年。 1949年， 咦？咁即系兩年 前，佢抄荔園喎， 系啊， 兩年之後可能見到荔園成功，即刻起翻過去元朗先咁。 咁但係佢個地點就冇荔園咁好， 爭好遠喎。 係， 以前好唔方便嘛，元朗。 佢服務新界西嘅居民嘅， 但係有冇咁多人俾佢服務啊？ 新界西冇消費能力， 同埋有咁係咯，邊有咁多錢啊？玩咁多嘢啊？ 咁啊係。 咪當時嚟講係新界人同九龍人咧係兩回事嚟，新界好鄉下嘅。 喂，你知唔知佢嗰個面積啊？係講緊10萬尺啊！ 10萬尺， 其實亦都係一個咧好有錢嘅一個回流嘅有錢佬咧搞嘅。咁佢都係諗住食大食飯嗰下嘢，都係諗住。 係咪鄧氏啊？ 唔係啊，姓 唔 係 啊？ 係 啊係啊， 姓鄧嘅同個姓陳嘅。 元朗我就阿蘇 Sir 姓鄧噶啦，冇人 係。 係啊，我地頭蟲同埋阿陳生啊，回流翻嚟嘅陳生一齊搞。 係。 諗住食大茶飯。 啊，不過唔係我祖先啊，都係姓陳啦，唔係我祖先啊。 但可惜一年之後咧， 冇辦法 就搞唔掂。 這個一定是蝕本之作。 哇，這麼快一年後就不行了。 是啊，他第二年就已經賣了給剛才那另外一條街的街名的老闆。 是嗎？ 振興 公司。 是啊。所以呢，為什麼那裡會有兩條街名呢？就是這 樣。原來是這樣。 即是有振興又有曾經大家並排啦，即係總之，喂，你有份對呢度咁有貢獻，誒，整條街名俾你聽，阿廣廣爺街咁樣，同埋 Benny 街。 即係元朗係好多變遷嘅，要講開。 咁但係跟住，因為佢後屘亦都唔搞啦，係咪咧？又係做唔掂啦，根本上。 冇辦法啦， 跟住亦都嗰時又配合城市發展啦。咁啊，話説嗰度嗰啲人咧，村民咧，大家就即係好似話夾錢，就去另外一個叫而家大家見到振興新村，即係再遠啲噶啦，嗰個叫做嗰個叫咩啊？水邊圍村。 水邊圍村嗰度 附近好多喎，如果水邊圍。 佢哋就搬咗去嗰度咯。 哦。 係啦，咁呢一個頭先你講個娛樂場咧，又。銷聲匿跡， 唉，冇辦法啦，誒。 哦，即係佢好快就冇咗喎，即係一年後買俾人，跟住就過冇耐又冇咗，即係唔係阿 Benny 講我都未聽過有呢個咁嘅，即係類似荔園嘅嘢喺元朗嚇，即 係完全冇印象嘅。 最多咪聽過以前有 太遠漁村咯，即係元朗嚟講太遠漁村咯，最出名老婆餅咯，嚇同埋誒元老婆餅行香嗰個嘅誒老闆想俾人綁架。綁咗個員工， 咦你就知嘅嚇烏龍嗰單啊嘛， 咁我喺元朗出入嘅，都聽過啲傳聞嘅。 Benny 最中意聽到呢啲嘢咧，就記曬腦噶啦。 係啊，中意聽嗰啲 舊事舊聞係嘛？ 綁架嗰啲嘢。 詳細應該係聽你嘅節目啊。 係冇錯，講得好。好啦，咁啊當時咧就總之係曾經有一段咁嘅歷史啦。係啦，咁啊不過如果住開元朗嗰啲人咧，應該即係如果你幾代都住喺嗰度，應該都知嘅。 嗯， 幾代就係。 因為你始終你都好。 我係90年代尾先搬入去， 係咯，所以冇聽過咯， 完全唔知道。 咁所以就冇咗兩條街啦， 冇兩條街， 消失的街道， 我哋咁嘅街都唔知。 振興街 呢個背後故事幾得意嘅真 係， 係 即係呢個故事教訓大家。 網上面揾唔揾到個遊樂場嘅相咧？咁樣我都想睇睇。 有張係係個當時有啲好似冇火龍咧， 係 就喺而家咧呢個大馬路同埋大堂交界咧有個。以前叫金城旅店嘅，佢話而家係叫一啲找換店定係乜鬼嗰啲， <Okay. S 1> 都係叫金城嘅個名字都係。咁啊，呢個故事可能教訓大家就係咩咧？冇咁大個頭，就冇笠咁大頂 帽。冇辦法啦。 冇咁多人就冇開咁多鋪頭。 都會揀錯地方。 冇搞咁大投資。 可能搞錯地方啫。 九龍又揾到咁大地方，唔係佢諗唔到個要配套問題，交通應付唔嚟啊嘛。 但可能佢嗰度地租平啊。 咁啊，定係喎！如果你淨要平咁啊，再遠啲得添。 佢諗住試下咯。 你問阿廣，想當年佢哋心去沙田，好大陣仗。 係咯。 喺旅行啊嘛，以前 係 回谷旅行啊，我仲記得聽過，聽過未？ 咩啊？咩紅回谷啊？ 小學我哋會去紅回谷旅行啊嘛。 紅回谷喺邊啊？好聽個名，我唔知啊。 即係而家冇咗啦。而家就世界花園附近，行翻落去龍坑村嗰度附近。 哦，識唔識啊？沙田有。 獅子山 啊，獅子山啊，嗰頭啦，即係世界花園附近啦。 好嘢啊！ 獅子山出口附近， 果然有咁上下年資啊，先達到啊。 好啦，去嘅唔記得咗啫，你 係咩？嗰陣時 四零年代嗰陣時， 我琴日發生嘅事都唔記得。好啦，咁我啊想講下咧，頭先你講咗新界嗰邊啦，九龍今日冇準備，咁啊主要想講翻咧喺港島區嗰邊咧。 港島區 係 其實咧喺呢一個咧。港島區呢個上環咧，曾經有一條街咧，唔係曾經有一條街，我先咁講啦。曾經有個街名，嗰條街咧而家都喺度嘅，但係嗰個街名咧已經係逆轉咗啦，即係轉咗街名噶啦。咁啊，嗰條街咧就叫水坑口街。 水坑口街， 好熟喎呢個名。 水坑口咯， 知唔知邊啊？ 好熟喎呢個名。 誒，好嘢，僆仔。 邊度啊？ 食嘢啊！無論新界， 好似有間廟喺嗰度嘅。 我答啱咗㗎，水坑口街係水坑口啊嘛。 我唔中意讚你啊。咁原來呢條街咧，以前咧係叫做波奢 咩啊？ 波奢神街。 波奢神街。 波神咩啊？ 這個、名 波師傅街隔離啊。 原來聽下之後譯名啦。 波奢神街。 原來咧係叫 Possession Street 啊。 Possession 佔領街。 即係英文係啦，冇錯啦。咁 possession 就佔領嘅意思啦。咁原來依一度咧就係英國初頭咧佔領香港嘅時候咧開闢嘅道路嚟嘅。咁所以咧為咗顯示佢有幾威咧，佢就叫做 possession street。我就佔有咗條街啦咁樣。但係呢條街名實在太囂張啦， 太囂啊！ 太過謙虛啦咁樣。於是乎咧，由於佢附近咧有一條大水坑啦，咁所以咧結果咧即係好多人都喺度打水啊咁樣啦，俾民生所用啦咁樣。所以咧索性就將呢條街咧改一個比較親民啲啦，即係係啦。謙厚少少嘅名啦，叫水坑口街。咁另外一條街咧，就大家知唔知喺邊啊？上環街市。 上環街市。 好彩你有 friend 㗎，你冇 friend 㗎。我哋今日場外又有專家，街道專家。好啦，大家又知唔知咧？中環咧其實係有一條巷係叫二拉巷。 二拉巷啊，唔知喎。 二拉架嘅擺。 二拉巷。 二拉架通街都係嘅。 咁咧位置咧就喺安和里同埋九如坊嗰度嘅。 哦。 係啦，咁啊就依兩條街合併咧，以前咧曾經咧有一個即係。我不知道是真的有二拉巷呢個街名啊，定係還是一個叫做都係叫 係咪成條街收埋二拉咁樣嘅？ 係咁樣嘅，就係咁講嘅，就話咧嗰陣時咧，佢哋啲二拉咧就點樣咧，即係就好矜貴啊，咁啊於是乎咧，佢哋咧就會有啲有錢佬咧包咗個二拉之後咧，佢咧就會咧即係有個傳說啦，就話佢買起呢個九如坊同埋安和里，就送俾一個二拉，即係有個有錢佬。就送俾佢二奶，將呢兩條街買咗佢，然之後送俾佢。 哇！ 咁於是乎咧，就將 街邊人啊， 係啦，即係咁講啦，或者有啲，或者有啲有錢佬咧，將佢啲黑市夫人咧，就收埋咗喺呢條街度住。 呢個二奶做得過啊，因 為係咯，而家最多咪送層樓啊，以前送條街啊，真係犀利。 咁犀利啊！ 咁佢哋咧就日間嘅時候咧，就會偷偷摸摸咧，去到呢一個安和里啦，同埋九如坊呢度咧，就係去即係享受呢個優惠啦，一直嘅歡愉啦。咁啊，跟住。跟住咧就有人將呢條街個街名咧就改為呢個二拉巷啦啊咁樣，咁啊隨住歲月嘅流逝，咁而家唔使啦，係咪包二拉可以光明正大咁樣翻大陸包啦？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大陸。 咁啊，所以咧就冇咗呢個嘅暱稱咯。咁但係曾經都係咁樣叫嘅。 O K， 係啦。咁啊，另外咧其實咧喺北角咧又曾經咧有一條咧叫燕子道嘅。 哇！咁得意，未聽過。 燕子道同埋鷹道啊，鷹就一隻鷹嘅鷹啦。 即係而家冇咗嘅。 而家冇咗嘅。咁其實嗰陣時咧有三條街，就係大約喺而家個北角嗰個新都城嗰個位置啦。咁仲有一條街而家喺度嘅。咁嗰條街咧叫孔雀道。咁以前咧其實三條並排，有燕子啦，有鷹啦，同埋有孔雀嘅。 O K。 我唔知係咪因為嗰時嗰度好多燕子喺嗰度徘徊咧， 咁冇 好 多鷹咧嗰度， 點冇得孔雀？ 好多孔雀唔得㗎， 難啲咯。 你知唔知道以前有咁多嗰啲頭先嗰啲咩冬青樹啊？你都唔知啦。 荷里活道 咪係咯。 哦 ，OK， 順利有孔雀 ，OK。 我唔知啊，咁所以就以前咧係有三，即係佢都係有啲用雀仔去命名嘅。咁但係而家就點解會冇咗燕子道同埋呢個鷹道咧？就真係不得之無從稽考。 OK。 咁另外 ，Ben， 你係咪想補充下？其實咧，香港有啲啊，頭先你講漏咗啊，因為有啲路咧係。嗰個戰後咧嘅時候咧， 有啲戰後而命名嘅，特別喺旺角呢條街，嗰啲聽嘅名就知係自由道、自由啦，啊太平道、太平啦，勝利道、戰後勝利， 啊小弟有啲關係啦，有， 你有住過？ 我住過太平道，因為 係咩？ 係啊，好太平。 O K， 係 咪真係太平嗰度？ 不過我以前喺嗰度讀書嘅，咁啊就唔知道嗰度係咁即係咁多古仔後邊啫。 嗯。 啊，咁啊街名咧，其實咧。有很多的 好搞笑嘅嘅街，虎山道。 係。 虎山道即係而家 鑽石山。 鑽石山嗰度。 係啊，英文咧讀緊咩啊 ？Hammer Hill Road。 Hammer Hill Road。 係啊 ，Hammer 錘仔啊嘛。 錘仔。 同斧頭冇分別㗎嘛。即係冇即係兩樣嘢嚟㗎嘛。 因為嗰個斧係咪講嗰啲鑽石工具嗰啲啊？ 唔 係 唔係，佢話呢條虎山道咧，因為喺建築嘅過程裏邊咧，道路嗰必須要經過個虎山，咁因而得名嘅。咁啊，但係虎山咧英虎頭咧英文係 axe 啊嘛。但係咧佢哋當時咧就原點解寫嚟 Hammer Hill Road 我就唔知啦。 Hammer 錘仔喎。 係啊，所以變咗好搞笑嘅。咁啊，仲有一條街咧，有阿果可能聽過嘅，就有冇聽過一條叫做公眾四方街？ 我係聽過，聽過公眾四方街聽過， 唔係油麻地， 油麻地嗰個， 油麻地 公眾四方街啊， 係依家叫做 廟街嗰度， 差唔多嘅，但係依家叫眾方街，英文咧就叫 Public Square， Public Square Street 即係意思係叫做公眾廣場。其實佢係咩意思咧？即係講廟街前面嘅榕樹頭。嗰度公眾廣場啦，即係以前啊乜雜不楞乜都有，咩馬騮戲啊，咩賣藥啊，賣乜都有噶嘛，講古佬乜都喺嗰度噶嘛，咁啊嗰度叫公即係鬼佬，當時就英國政府叫公眾廣場 ，Square 就係廣場 嘅，係啦，係啦， 咁嗰啲我哋 中文四方噶 ，Square 公眾四 方 ，Square 變咗四方， 係啊，公眾四方街，佢咁樣叫，後屘就 其實呢啲係咪應該？我覺得係咪應該你都明知有錯，點解唔去改咧？ 咁樣講，以前啲人嘅英文水平有幾高咧？咁唔知道你話乜就乜啦。 咁可唔可以改咧？ 咁若定俗成咗咁多年咧， 咁多年 你又改咗咧， 唔慣嘅， 啲人揾唔翻條路。 係， 咁你都係短陣嘅陣痛 啫。即係到而家都有人話小巴搭小巴啊，大院有落。係 咯， 都係咁樣。 但唔同啊嘛，你依個係直明唔明啊？恥辱嚟噶嘛？ 恥辱即係譯錯咗咁低水平。 梗係啦，低水平嘅錯誤。 不如你寫信俾啊， 蒙受呢個 未來特首傾傾 啊！ 你同佢都幾似樣啊！ 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咩啊！唔好咁樣影衰啊！特首啊，特首咁靚女，未來特首。OK， 咁啊，希望第時咧唔好有條親應街。 應該會。 好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咧下一集再見啊！ 好，拜拜。